歡迎收睇午夜廣場哲學有計傾。咁我係今集嘅主持人朱文。咁我哋今集傾咩哲學問題呢？咁喺睇個題目呢都應該大家都估到㗎啦，就係傾效益主義嘅。咁呢個效益主義呢，就我哋可能喺唔同嘅集數啊都會提及過啦，講過下啦，但呢從來冇好認認真真咁樣當係一個主題咁樣做一集關於佢嘅哲學有計傾。咁所以我哋今集呢最核心就係討論效益主義，即係佢究竟係咩嚟㗎啦，佢面對住咩反駁啦等等。 最核心都唔係個題目，係個加分。 呢個就接得好，係啦。咁講效益主義，咁好高興啦。頭先Wo基之前就問 Samson 究竟幾耐冇上過嚟， 兩年啦， 咁我都嚇親我，原來兩年，咁我哋今日好開心啦，就請翻 Samson 上嚟同 我哋。唔係，我好開心啊！我從來未試過同 Roger 大師兄一齊做 第一次夾我哋， 係啊，第一次夾， 好多意想 不到。劉寶已經完咗我夢一半啦，今日終於完埋第二，下集我可以走啦，再出現。 好啦，咁啊 Samson 就幫手啦，今集即係 Samson 比較熟悉專研啲嘅題目，就係效益主義，咁可以幫我哋帶嚟好多知識上面嘅補進， 大家研究下。 係啦，咁仲有兩位拍檔主持，Man 姐係咪今集 第二 今季第二集啦？ 係啊 ，OK， 就 Man 姐同埋 Roger 大師兄。咁啊，事不宜遲，因為我哋 prep 咗嘅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嘅， 一貫都係咁。 尤其 Samson 係咁話要講啲超難嘅，我好擔心嘅，希望今日講得曬。咁我哋事不宜遲就講下效益主義究竟係咩嚟先啦，即係佢嘅定義係啲咩？咁我覺得應該就冇爭議啦，呢個就不得不提就係 Jeremy Bentham 呢個人啦。咁我交俾 Man 姐講下佢嘅諗法先。 OK， 對於 Bentham 嚟講咧，咁講效益主義，究竟乜嘢行為咧係我哋應該要做嘅咧？係一個或者有啲人會 interpret 佢係一個moral act 咧。咁 Bentham 咧就話咧，如果嗰個 action 咧係可以 promote 咧多啲嘅快樂，少啲嘅痛苦咧，或者快樂可能未必好好啦 ，happiness 啊，少啲嘅痛苦咧，咁佢就會係一個 moral act 啊。咁但係要留意啦，咁講多啲嘅快樂未必就唔係淨係講緊我哋自己啊，因為佢同另外一種 theory 係有差別嘅。有啲人會覺得啊，你講多啲快樂，咁係咪我一個人好開心呢？咁令到我好開心，然之後令其他人 suffer 都唔緊要呢？咁 Bentham 講嘅唔係咁樣嘅，佢講緊越多人有越多嘅 happiness 係越好咯。 咁呢個 session 有一個關於譯名上面 係啊， 想講好耐。 因為咧，我每一次見到啲人譯utilitarianism 做功利主義咧，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中文譯名係好差，因為即係功利呢個字喺中文入面咧係貶義啊，即係好自私自利咁樣意思。但係 utilitarianism 即係呢一個理論咧，如果你真係認真咁認識佢，你發現咧，佢係為咗最多數嘅人增加佢最大嘅效益或者利益或者幸福咁樣。咁所以係完全相反，係一啲都唔自私嘅，反而係一個好偉大嘅理論。所以我哋應該用一個比較中性嘅字，就係、是、效益。所以應該，所以我哋今日個題目都係叫做效益主義。 同埋嗰個，因為本來叫功利都有個意思嘅本身，因為功就係佢嘅功效嘛，利功利咁利就利益啦，都係睇個 interest， 都係從個後果去睇你個行動會帶嚟好處多啲定壞處多啲，即係咁啱得咁巧，英文就冇乜問題嘅。如果你就咁諗，但係中文功利就啱啱相反，好自私，所以變咗咧，其實你咪攞咯，唔用功利咁功效咪攞個效字咯，利益咁唔要你咪攞個益，咁樣效益主義咧就中性好多，好似 Samson 咁。 我補充少少 Samson 嗰個問題啊，即係甚至我估我哋呢一集最尾就係會討論效益主義，反而係要要求人哋做一個太辛苦啊，即係 太無私啊， 太無私， 犧牲自己太多， 因為佢就正正係要計算曬所地球上所有會感受到快樂啊、痛苦嘅嘢，甚至唔只係人咯，會講動物。咁我補充少少 Man 姐啱啱提到嘅嗰個定義啊，即係咧效益主義簡單嚟講，其中一個去因為唔同主義處理唔同哲學問題啦。咁效益主義係一個 moral theory 啦，即係幫我哋判斷一個行為啱定錯嘅。咁佢就提 Bentham 就提出效益主義原則啦。咁呢個原則就係正如啱啱 Man 姐所講，就係、是、只要一個行為能夠帶嚟最大多數人嘅最大幸福嘅話咧，咁佢就係正確嘅。咁我覺得可以拆開幾樣嘢講嘅，即係第一個佢係某一種形態第一 part 啦，某一種形態嘅後果論啦，因為佢係睇個結果嘅。因為你可以想象，我哋要判斷一個行為啱定錯，可以好多切入點噶嘛。即係可以睇佢嘅 intention 啦，睇下佢係咪符合某啲傳統啦，可能佢符唔符合聖經啦。咁效益主義嚟講咧，呢啲通通佢都係唔睇嘅，即係唔會理你係想幫人哋想害人，佢唔理，佢就係睇個後果，就係睇個行為帶嚟嘅後果係好定唔好。 咁 Bentham 第二 part 啦，就比較 hedonism 啦，我哋會叫做快樂主義啦，即係覺得咩叫好嘅後果啊？因為好嘅後果都好似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定義啦。咁我哋會再深入啲討論。佢好嘅後果就係比較重視就係快樂咯，就係、是、一種好比較主觀嘅，總之我開心同埋痛苦嘅一個計算。所以咩為之個好嘅後果呢，就係、是、只要個後果 overall 嚟講咧。佢嘅快樂係正數嘅，即係當佢加曬啲快樂同埋減曬啲痛苦，佢最尾個快樂係正數嘅話咧，佢就係一個道德嘅行為。 我補充一下，就係、是、即係除咗係講快樂到底係即係好嘅後果係等於即係快樂嘅之外咧，效益主義另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咧，佢一個正確嘅行為咧係要將嗰啲快樂最大化，即係話所有唔係能夠最大化嘅行動咧。都唔係正確嘅，因為呢個好緊要，因為正正就係由於效益主義咧，要求要將啲快樂最大化咧，所以先會有我哋一陣之後會講嗰啲所謂嘅佢太苛刻、太苛求嘅一個批評，係咯。 我最後一 part 係想講就係、是、佢係某個意義上啊係平等嘅，即係咧佢會話每個人都會有計一份嘅，而且只係計一份，即係唔會無端端有個人咧會計多咗份，亦都唔會有人冇份計。咁所以就會呢三嚿嘢呢，我覺得即係三個 element 呢構成咗最原初 Bentham 嗰套效益主義嘅一個大諗法囉，就係佢嘅定義就係咁囉，我會認為。 同埋佢開頭當然心目中諗嘅多啲係人啦，即係尤其是處理道德問題。咁當然 Bentham 都有即係可能係第一個去諗動物權益嘅問題先啦。咁但係一般我哋應用，我哋暫時先唔理嗰、那個即係好複雜講埋動物嗰啲，但係基本上其實由於佢考慮嘅快樂痛苦，只要有感受能力嘅嘢，原則上都可以計埋落去 嘅。係啊，因為所以佢有句好出名嘅説話嘛，即係動物，即係我哋諗點樣對待一樣嘢，唔係淨係諗佢有冇理性啊，識唔識思考嘛，最重要係佢係咪可以感受到快樂同痛苦咯。咁、所以好多人會覺得係一個可能動物權益嘅先驅啦，甚至佢自己心評都非常之有趣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效益主義者一啲即係講少少題外話。即係我覺得效益主義係有種型嘅，即係我唔知道你 Samson 當唔當，我都覺得好型嘅，即係 想人死曬都對個地球好。 即係嗰種好落實啊，有時好多知行合一嘅效益主義者。 我自己嘅睇法係，即係相比啲義務論者啊，或者神義論嗰啲咧。佢哋對 虛偽啲啊嘛， 唔係，起碼喺近依幾百年以嚟咧，嗰啲最重要嘅 moral progress， 嗰啲道德嘅進程咧，都唔關佢哋事，全部都係關效益主義者事。譬如 Bentham 喺即係一七幾幾年嘅人啦，二百幾年前佢已經覺得同性戀應該非刑事化，係走得好前嘅。然之後佢都講動物權益，跟住J.S. Mill 佢係講男女之間要平等，譬如佢覺得女性係可以投票嘅。並且佢落實喎，真係因為佢真係推動英國嘅法院去進行呢樣嘢，跟住又覺得女性應該有權接受大學教育嘅。咁然之後近世，譬如Peter Singer 咁樣又講動物權益，你諗下， 捐錢添啊， 係仲要自己用捐錢啦，講動物啦，講男女嘅平等啦，甚至乎講即係同性戀啦，呢啲我哋近幾百年覺得係最重要嘅一啲道德嘅進程啦，全部都係效益主義者搞出嚟。咁所以你話型嘅話，我當然同意。 因為佢哋真係好似好參與好多實際嘅事務，即係唔係一啲象牙塔入面嘅哲學家。Bentham、James Mill 都參與好多政治，做議員啊各樣。咁 Bentham 仲有一個，佢係廢除黑奴啦，即係想廢除奴隸。即係呢啲係我哋而家聽落好常識嘅嘢，但係你諗翻當年係 二百幾年前 好 progressive 嘅嘢咯。即係講到最後一個就係講 Bentham 最出名嘅就係佢自己點對待自己條屍啊！即係佢好似廿零歲咧就立咗遺囑咧，就係話我條屍最尾係可以捐去做研究，而且可以整成標本嘅。咁佢而家就擺咗喺 UCL。即係英國某間大學啦，咁 UCL 呢間大學都係好有趣。即係咧，其實 Bentham 以前係讀牛津嘅，咁佢就好憎呢啲貴族學校，因為嗰陣咧係好多有錢人啊，要宗教啊，先有得讀大學。咁 UCL 就係其中一間冇宗教背景嘅。葉 詹文係師兄嚟 嘅，係啊，佢都係 Queen's College， 即係入佢係其中一個著名嘅嗰 college 嘅師兄，但係佢好憎嗰啲人咯，即係好白嘢啊， 即 係 同你一樣， 係啊，好高尚，但係佢話佢哋好蠢咯，即係呢個其中一個批評。 呢個都一樣。 咁於是乎，咁 UCL 雖然佢冇正式有份參與，佢有捐錢啊，但係都係一個 spiritual founder， 佢將條屍擺咗喺嗰度咯。咁仲有佢個頭又俾人俾啲學生攞波踢當波踢嘅話，咁其實佢想做咩咧？就係亦都反映翻當時嘅嗰啲社會環境，就係當時好多人咧好重視自己條屍體嘅保存，一定要捐勁多錢咧，撞喺個教會嗰度嚟希望有多啲機會上天堂。但佢就想展示俾人哋聽， 唔一定要咁樣做咯。我可以攞嚟做，為咗最大多數人嘅最大效益，連條絲都可以 用到盡， 用到盡咯。係啊，所以我覺得係一啲好有型嘅人嚟嘅。咁我哋而家就開始轉去講後來嘅發展咧，就好簡單。講完 Bentham， 咁係咪 Jazz Mill 頭先提到啦？應該會對佢有啲批評。 不過可以補充一點先，就係、是、當頭先提嗰個就係、是、即係開始嗰個所謂個陳舊啊，對於嗰個所謂係叫效益原則，就話即係要最大化將所謂嘅所謂幸福，即係 happiness， 幸福就係、是。條數好簡單啫，就係、是、pressure 減，即係快樂減痛苦啦。咁佢淨一個重點就係佢淨係考慮個量嘅，其實喺度，佢唔考慮即係快樂有唔同嘅性質，譬如我讀書嘅快樂，同埋飲食餐好嘢嘅快樂，或者睇自由有偈傾嘅快樂，或者 如果有 係啦，如果有甚至睇自由有偈傾見到 Samson 嘅快樂，其實都係有唔同嘅程度嘅啫，最多即係量上面，但係質性質上冇唔同嘅。咁當然呢個唔係咁簡單，就係話我總之我開心，有個勁開心，有個非常爆開心，咁淨係計個量就唔係淨係計呢個叫做 intensity 嘅強度，佢都會計第二啲嘢，譬如計人數。 佢想量化。 係啊，佢量化，但係個量化都複雜嘅，其實又冇一開頭諗咁簡單。 人數啊 ，duration 呢啲。 人數，譬如同樣嘅嘢咧，如果其他，譬如假設你食飯。嗰餐飯好食啊，跟住你感覺到好強烈嘅快樂，但係你睇住有嘅傾都係一樣咁強，但係食餐飯都可能食半個鐘嘅啫，即係維持同樣強度嘅快樂，但係睇自由嘅傾成個鐘㗎嘛，係咪先啦？咁就多咗一倍㗎喇喎。 我兩倍速睇。 係啦，又係咩？咁你咪少咗啲快樂，你蠢啊呢個做法。 你唔道德啊，唔係蠢添。 係啦，就係唔道德添啊，係啊。咁又或者咧，就算大家都係睇自由嘅傾咁樣啊，咁啊，如果一個人睇咧，同十個人睇又唔同啦。即係假設其他嗰啲。量都係一樣嘅話咧，所以佢有好多呢啲嘅，甚至包括埋啊，如果你做一樣嘢，佢計嗰個happiness 咧係快樂減痛苦嘛，咁你有機會出現就係十個 unit 嘅快十個單位嘅快樂，同埋即係零個單位嘅痛苦啦，啊同埋二十個單位嘅快樂同埋十個單位痛苦，你減完都係十噶，咁但係咧呢、這個佢會揀邊個咧？就係、是、有十個快樂冇痛苦嗰、那個，因為嗰個純粹啲咧叫 purity 啦，即係等等。 所以 Roger 啱啱講就係解釋緊 Bentham 提出佢嘅理論，因為佢話我哋要計數先知道一個行為道唔道德嘛。咁其實佢計嘅時候有唔同嘅考慮，雖然一個重點就係佢唔考慮嗰個 quality， 即係 性質 嗰個性質，去將所有快樂當係同質咁樣嚟計，但係咁先算之後都仲有好多唔同考慮嘅，即係例如仲有一個叫做嗰、那個行為同嗰個結果有幾近啦，即係譬如你食完個飯可能變到靚仔，跟住識咗個女朋友又好開心，但係遠咗㗎嘛，嗰、那個後果同嗰個行為，咁呢啲都係我哋考慮嘅。咁我哋下一節呢就開始講 Jazz Mill 對佢嘅批評。歡迎翻到嚟第二節之後有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好簡單介紹咗 Bentham 一個最窩最原初版本嘅效益主義啦。咁你知道學術嘅發展、哲學嘅發展，當然有好多人不斷 refine 啊，提出唔同版本嘅效益主義啦。咁我哋呢節咧就盡量介紹一啲最出名嘅唔同版本。咁其中一個最出名就係 Mill 咧會對 Bentham 雖然係好熟啦，又係老師啦，會有啲修正嘅。咁我交俾 Man 姐介紹。 咁 Bentham 嗰個 idea 雖然好好啊，因為你一開始覺得啊，好似咁樣我計完條數，咁我咪知道我應唔應該做呢個行為咯。但係問題喺你真係落實話去計算嘅時候，或者你自己去點睇嘅時候，你會發現咧，對於我哋嚟講，我哋有時係有唔同種類，其實實應該話係唔同 quality 嘅快樂，即係例如當然有一啲好 basic 嘅，譬如你食嘢好開心啊，或者有其他 性上面嘅滿足、啊， 係啦呢啲啦。咁但係你可以諗下，你可能聽咗一啲好好聽嘅音樂，睇咗一套好睇嘅戲，或者你睇咗一個文學巨著，或者學識咗一個哲學嘅 theory，你一啲智性上嘅快樂。咁但係即係對於 Bentham 嚟講，佢嘅講法似乎係呢兩樣嘅快樂係同等㗎嘛，即係除咗 duration 啊或者多啲人嗰啲計法啦。咁但係我哋似乎覺得呢兩類型嘅快樂或者更多類型嘅快樂，佢有一個質上嘅差異啊。對於我哋嚟講啊，即係譬如或者讀過書嘅人嚟講，會覺得有時你讀書有嘅快樂咧， 好咁大膽 係咯。唔係，對於我哋呢讀過書， 唔係即係大家阿 Samson 嗰啲， 唔係而家碩士好緊要， 會覺得啊。我喺書上面得到嘅快樂係無論你俾幾多塊牛扒我，俾幾多好食嘅嘢我，好似都係唔可以 trade 翻嘅， 甚至取代唔到或者 我哋仍然都會揀讀書囉。即係 Mill 似乎有一個咁嘅諗法，所以就攞嚟顯示咗，唔係喎 ,Bentham 你覺得快樂同痛苦係冇質嘅分別係有問題㗎喎，咁樣囉。即係呢個就係 Mill 其中一個最出名對 Bentham 嗰種版本嘅個修正，就係話俾我哋聽，唔係㗎，係有所謂 higher pressure 同埋 lower pressure, 喺 quality 上面係要考慮埋㗎，我哋計數嘅時候咁樣囉。 同埋仲有一樣嘢都得意，因為本來即係Bentham 提出呢一個效益原則係用嚟做一個道德判斷嘅標準啊嘛，我去判斷邊啲行為係道德上我哋應該做，邊啲唔應該做。問題係當你如果淨係用快樂嚟考慮，而快樂只有量上面嘅差別而冇質上面嘅差別咧，咁即係會出現一啲好奇怪嘅結果，就係、譬如有一個人好中意虐待小朋友，佢能夠從中得到非常之大嘅快樂。咁當然啦，唔係淨係睇你一個開唔開心嘅，咁所以佢專係揀啲孤兒嚟虐待。啲孤兒佢唔係就咁虐待嘅，因為你一嘢就玩死佢，咁都唔玩得耐㗎嘛，咁嗰啲快樂就唔持久。佢會搵啲真係冇，即係如果佢唔理佢，可能佢會好快餓死或者生活得好差，開一間孤兒院，甚至想像一下，然後就養住呢班孤兒。嗱，佢亦都唔係話要攞啲咩鐵棒燒紅辣佢，唔使咁嘅。但係呢個社會好多人，即係都好多壓抑㗎嘛，即係於是翻工又好唔開心啊，有時搵到錢但係又受好多氣。咁於是呢間孤兒院提供個服務嘅，就可以俾所有啲俾得起錢嘅人入會啦，然後嚟到呢就可以辱罵呢啲小朋友啊，可以某程度上做啲輕微嘅肉體上嘅施加痛楚落去咁樣。但我哋會計個條數嘅，第一因為雖然咁係啲細路仔唔係好開心，咁但係就冇乜尊嚴咁樣啦，咁但係我哋計埋嘅，即係計過就係嚟到嘅人佢會好開心嘅，佢俾咗嘅錢我哋仲會攞一部分捐去做慈善咁樣，再幫其他孤兒咁樣啦，資助其他正常嗰啲孤兒院甚至係。咁、那個問題就係、你總可以想像到一個情況，就係佢計完條數之後呢，整體產生嘅快樂啊，即係如果淨係計量啊，係會高過你嗱有另一個人呢，佢真係搞間孤兒院就為佢哋撲心撲命，咁但係即係通常係咁啊，你要咁做良心僱主，你就成本又好高，你嘅家人就好唔開心啦，你又用曬時間去照顧佢，係咪先？啲無良啲嗰啲就多啲時間照顧屋企人啦。咁於是你計落可以係兩間孤兒院嘅，即係我成個做法咁計啊，唔係淨係某個人喎。計佢 overall 整體產生到嘅嗰個所謂 happiness, 即係已經將嗰啲 pleasure 同啲快樂痛苦減曬，計完條數可以係一樣，甚至係第一間孤兒院，即係嗰個專係整嚟咧，等人啲可以有渠道虐待，透過侮辱兒童嚟宣泄自己平時不安，可以係高啲添，甚至產生嘅快樂，咁就會好吊鬼啦。因為我哋會覺得，咦，咁都叫好道德啊？或者你要留意，唔係淨係話道德上可以做啊。因為根據原則係呢個係道德上要求你做，因為呢個係能夠將嗰個所謂整體幸福最大化，咁就好怪啦。 所以呢個例子可能如果引入 higher pressure lower pressure 就可能可以解決到啦，因為可能佢辱罵啲小朋友嘅嗰個快樂喺 quality 上面係好低質嘅，但係對於嗰個人嘅創傷喺 quality 上係尊嚴嘅受損，可能就可以 override 到 outweigh 到嗰條數咯。咁所以對於 Bentham 呢種咁窩嘅版本，我雖然我啱啱話係豬好型啦，但我都聽過講法㗎，就係話係豬嘅哲學咯，即係唔 care， 即係總之最開心啫嘛，跟住又唔理啲讀書嘅快樂同食牛排快樂之間有咩質上面嘅分別。 所以 Mill 咪就係要引入呢個 distinction， 就話俾你聽唔係豬嘅哲學咯。即係我哋追求一啲比較 lowball， 佢用嘅字係 lowball 嘛，即係比較高尚嘅快樂，而唔係追求啲咁低級啊咁物欲化嘅快樂咁樣， 甚至低俗啦，啲人會覺得 可鄙嘅。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變形啦，我覺得越效益主義發展史上面。咁另外一個就係可能我哋之前集數都有提到嘅，就係啱啱我咪話呢個版本有三個元素嘅，第二個元素係 hinduism 啊嘛，即係其實之前集數都可能提過，就係 hinduism 係好多問題嘅。即係最簡單就係，即係 hinduism 個諗法就係呢個世界上面得一樣嘢係有 intrinsic value 嘅，即係其他嘢可能有 value， 但係工具價值。幫助你獲得開心嘅啫，唯一有內在價值嘅咧就係獲得開心。咁呢個諗法可能有啲常識啦，覺得，但係你諗深一層，我哋未必會認同嘅。即係我哋可能追求好多嘢，其實都唔係為咗開心啦。即係好多可能真善美等等呢啲嘢，唔係同開心有關嘅。即係可能我讀書，可能數學家研究數學咁樣，佢係想可能人類文明進步，但係未必係最 ultimately 係關於人。要變得開心咯，所以好似有一啲價值咧，係唔係同開心有關？甚至可能好似之前 Roger 有啲例子，就係話我哋做某樣嘢，可能伴隨住開心，但係嗰個只係一個 side effect 嚟嘅啫。我哋唔好誤會呢件事個價值喺個開心度， 即係好似我哋做哲學有偈傾咁樣，我哋做完都會開心啦。但係呢件事嘅價值唔係因為我哋做完開心啊嘛，而係因為我哋覺得自己做緊啲可能有意義嘅嘢，所以先開心。所以有價值嗰個位係嗰個意義嗰度，而唔係個開心嗰度。咁似乎 hinduism 就會面對好多呢啲問題。咁做最出名就係 experience machine 啦。咁我哋講過好多次啦，咁我哋就咁你決定今集唔講啦。咁所以呢個就 睇翻之前嘅， 想睇就睇翻。 你自己 search 翻啦，我哋唔再重複啦。總之就係證明唔係一個思想實驗，令我哋顯示其實開心未必係 唔係唯一嘅。 咁效益主義點算呢？即係係咪一定要 stick to hinduism 呢？ 咁咁當然唔係啦，因為即係效益主義者係一個，即係佢你睇下佢即係效益天效益原則最基本嘅 idea， 即係話我令到即係呢個世界上最多嘅人得到最大嘅快樂，所以其實一個好 flexible 嘅原則嚟，任何方法總之能夠令到嗰啲人開心，令到最多人得到幸福就 OK。 咁所以佢會隨住時代或者隨住即係大家對道德或者對內在價值嘅睇法而演變。咁其中一種好出名嘅講法就係變成一種preference utilitarian， 即係preference 嘅偏好囉。咁跟住亦都有啲人會叫做 desire base， 即係欲望嘅做基礎。不因為 technically preference 同 desire 係唔同嘅。但係喺呢度我哋就唔講啦，即係基本上當係一樣嘢先。佢嘅講法就係我哋點樣為之一個人更加幸福呢，就係佢嘅欲望得到最大的滿足，即係越多人嘅欲望得到滿足嘅話，咁呢個世界就越好啦。咁就即係亦都係一個正確嘅行為啦。咁因為如果你講欲望嘅滿足，可以好多講啊，譬如我想朱文成為一個偉大嘅舞蹈家咁樣。咁 我冇諗過你，好耐冇見，我冇諗過你呢排萌生咗一個咁特別嘅偏好。 即係我想呢、 這個，我會努力令你幸福啲㗎啦。 咁如果佢能夠達成呢個目標嘅話，咁我嘅 desire 得到滿足咧，咁我就個人就幸福咗啦。咁樣舉個例，所以喺一度咧，所有有內在價值嘅嘢都唔只係規限於係快樂嗰度，而係總之能夠令到我 desire 得到滿足。咁我 desire 嘅可以好多噶嘛， 而且你未必會因為佢做咗偉大嘅舞蹈家而有主觀上嘅好快樂嘅感覺嘛。 係啊， 你都可以滿足到嗰、那個， 或者我嘅 desire 係世界和平咁樣，所以好多任何嘅，總之能夠滿足到你 desire 嘅就得。咁呢個就可以避開咗，即係只係當快樂係唯一外在價值嘅問題啦。 或者我補充少少，我驚因為觀眾可能覺得啊，咁欲望嘅滿足同開心唔係好似咩咁啊？即係我驚。因為諗翻我哋頭先一開頭覺得 hinduism 個問題係因為有好多嘢似乎我哋追求，但係我哋唔特別開心。即係例如一個我頭先個例子，一個數學家去研究數學咁樣，咁佢唔會因為咁樣特別開心，可能好痛苦添咁樣。但係始終佢有個 preference 噶嘛，即係對於嗰個數學家嚟講，雖然研究數學咧唔會令到佢開心咗，但係佢始終有個 preference 或者一個 desire， 就係希望個世界上面可能某條數學難題得到解決，佢有呢個 preference。咁效益主義就會話，哦，所以如果有一個情況係幫到佢實現呢個偏好嘅話咧，呢、這個都係一個道德嘅行為。但係你諗下原初 hinduism 嗰種就未必嘅喎，因為原初嗰種係要 care 佢主觀地有冇感受到快樂嘛。因為其實對佢嚟講，主觀地冇分別嘅喎，即係佢解唔解決到嗰條難題，可能佢主觀地係冇特別開心咗，甚至可能痛苦咗。所以可能根據 hinduism 嗰種版本嘅效益主義咧，就會話唔使嘅，唔使。幫佢解決嗰個數學難題，因為個快樂量冇提升到。但如果係啱啱 Samson 介紹嗰個版本咧，講偏好嘅，講慾望嘅滿足咧，就可以 deal with 呢啲 case 啦。因為佢始終即使冇唔開心，冇特別因為咁開心，但佢有個 preference 係想研究到數學，咁所以都可以講到點解如果我哋做一啲嘢令到佢研究到數學嘅話咧，都係一個道德嘅行為咯。咁我估呢個係最大嘅分別咯。 所以個效益原則個效益咧，其實可以好靈活，或者喺佢嘅發展史上都係。不斷去改變個內容啊！最初版本就係 Benford 嗰個講快樂，而且淨係計量嘅。去到 Mill 嘅都係講快樂嚇，即係計效益嘅時候，但係就加埋一個所謂質嘅向度。咁後來再唔掂啦，因為有啲嘢包含唔到啦，就再擴張一啲變成講偏好、講慾望。咁佢可以包嘅又多啲啊，就比較接近翻我哋少少平常人嘅。 所以其實個 utility 即係 utilitarianism 到最後個核心啦，所謂嘅 utility 係講緊佢系用另一個 term 叫 welfareism 啊嘛，即系到最後乜嘢系 matter 嘅，就系、是、你個人嘅福祉嘛。咁個人嘅福祉簡單啲講，即系你嘅人生變得更好啦。咁你人生變得更好，可以有好多嘢嘛。你開心啲，咁你嘅人生好咗啦。咁然之後開心可能有唔同嘅種類啦，甚至乎唔系淨系講開心，就系、是、如果我嘅人生入面我想要嘅嘢，即系我啲 desire 或者 preference 得到滿足啦，咁我個人咪過得好咗咯。 咁所以咧，到最后个核心咧就系、是，不论你讲任何嘅即系快乐又好 ，desire 到最后咧，个目标都系为咗令你嘅 well-being 得到提升。 嗯， 咁所以个我哋通常会话 utilitarianism 个核心咧，其实系一个 welfareism 系咁啊。 所以可以话，其实嗰个 utility 嘅定义系不断可以随住唔同哲学家有唔同嘅演绎咯。咁但係啱啱講 preference 嗰度似乎都仲有好多問題喎，應該即係例如咁，如果我有個 preference 係想全世界人服侍我咁樣，咁呢啲點算呢？即係呢啲會唔會考慮住話，如果有個行為滿足到我呢個 preference 都係道德嘅呢？ 係啊，其實呢啲例子仲有好多添啦。譬如我有個 preference 就係、是、我每日呢就係要喺個草地入面數下有幾多條草咁樣，數完之後我就好滿足啦。 冇見咁啊 ，Simon 多咗咁多古怪 preference。 咁但係我哋會覺得，就算我俾你數曬成個草地嘅所有草，你嘅 preference 都滿足啦，我都唔見得你個人真係好咗，即係你嘅人生好咗。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啲人即係為咗要再 refine 一下咧、就會話我哋唔係淨係講所有嘅 preference， 係講啲理性嘅 preference， 或者收集手指甲咁啊，吉良兄咁啊，呢啲可能病態行為添，有機會。 咁但係一講要收係理性嘅 preference 咧，就會再有好多問題嘅。 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頭先咧就開始講下 Bentham 嗰套後尾引申出嚟嘅效益主義點樣演變啦。咁其實就其中一個 dimension 咧，就係效益咧，其實有好多定義嘅方式嘅，即係你可以用一種好快樂主義嘅，就純粹 subjective 嘅快樂同埋痛苦。咁瞄咗啊，做 high pressure、low pressure， 跟住又有啲問題啦。咁你可以講 preference， 講慾望嘅滿足。咁啱啱最尾就講到，其實有啲慾望，有啲 preference 係好易好邪惡，或者好似好無聊咁樣啦，即係無端數下啲草啊，各樣嘅 preference。咁唔會令到個世界好咗，話你福祉增進咗㗎嘛，你唔會道德㗎嘛呢個行為。咁呢似乎又會講一啲所謂 rational 嘅 preference 啊，或者各樣嘢。咁呢個 dimension 呢就係關於效益嘅定義嘅問題。咁呢個係令到出現咗好多唔同版本嘅效益主義者。咁但係仲有另一個 dimension 嘅，咁就我交俾 Man 姐講。 因為呢我哋可以想像下即使 set aside 頭先我哋提到嘅問題，你就咁真係 follow一個計算，然之後去睇一個係點樣一個道德嘅行為，一個好嘅行為。其實我哋如果仔細睇咧，可以諗到幾多我哋會覺得好違反直覺嘅情況嘅。例如如果咧譬如有兩個軍隊打仗啦，點知咧其中一邊咧或者有兩個城相近嘅，然之後其中一邊無啦啦佢哋首領死咗，咁佢哋唔知點解咧就覺得咧係另外一個城嘅人咧就殺咗佢哋嘅首領。然之後佢就話：如果你交個人出嚟咧，我就當冇事發生；你唔交個人出嚟咧，我啊殺你全城。而你知道咧，事實上可能係阿 A 城，即係俾人殺咗首領嗰城咧，其實佢哋嘅武力強好多，真係會屠你全城嘅。咁喺呢個時候，似乎按照我哋一開頭學嗰種 calculation 啊，你交一個人出去，即使佢係無辜，你知道啊，一定唔係佢殺噶啦，但係你可以保障曬嗰個城裡面所有人嘅安危喎。咁、按照效益主義，我哋似乎應該咁樣做。 因為得一個人嘅死嘅痛苦，可以換嚟免於好多人死嘅痛苦。 係咯，桃李全城，好過桃李滿門。 即係仲有好多經典呢啲效益主義嘅問題嘅反例啦，即係醫院嗰啲啦。 你咪劏一個無辜人攞佢啲器官救唔救人嗰啲 咁樣。咁你根據啱啱啲效益主義嘅諗法，咁咪計完咪要劏咯咁樣。咁但係我哋就似乎好違反直覺啊嘛。咁效益主義會點樣回應呢啲 case 咧？會衍生咗啲咩新嘅版本咧？ 咁佢哋就提出啦，一個叫 rule utilitarianism 啦。咁佢哋呢個規則效益主義，咁我哋原先講嗰種咧，我哋普遍叫佢 act utilitarianism， 因為佢每一個行動咧，就拎佢計數，計數然之後啊，邊一個可以 promote greatest happiness， 咁就啊嗰、個就應該係嗰個啦。咁但係 rule 就唔同嘅。咁rule 呢就係、是、呢我哋諗下呢，如果呢大家都跟呢條 rule 呢或者做呢個行為呢，咁樣長遠嚟講呢係可以呢，即係喺多啲嘅 situation 大家都一齊咁做嘅話，係可以 promote greatest happiness 嘅，即係唔同嘅 situation 就唔係單獨一個行為一個行為咁計，咁樣呢就可以避免咗我哋頭先講嗰啲問題啦。例如啊，本身呢我哋計數話啊，我哋捉一個無辜嘅人，然之後拎佢心肝脾肺腎救咗醫院， 五個病危的人，似乎如果我們只是計條數，一定會覺得啊，這樣是有 greater happiness 啊，多一些 utility 啊，這樣道德啦。但是我們覺得違反直講法，但 rule 就不是的，因為 generally 你捉一個無辜的人殺了他呢，在很多很多很多無限咁多個 situation 裡面，我們都知道呢是一定會 promote more pain。 因為例如如果個社會入面個個都係，只要我哋知道呢可以救人呢，我哋就殺人嘅話呢，咁其實會令到個社會可能有好多 insecurity 啊， 或者醫療系統會崩潰，冇人夠膽入醫院啊， 你會出現咗極多呢啲咁嘅麻煩嘅問題。咁所以呢，當佢變將呢個行為當一個 particular 行為當成一個 general 嘅 rule 嘅時候嘅計算呢，就知道嗰條 rule 係唔 work 嘅，即係唔能夠 promote greater happiness， 所以呢條 rule 呢就唔應該係一條道德嘅 rule 囉。咁所以我哋就唔會容許呢呢一刻你去殺咗一個人去救五個人囉。咁所以呢個 dimension 係咩呢，就係頭先第一個 dimension 係 definition of good 或者 utility 啦。呢個 dimension 就係究竟你評價嘅對象或者你 focus 嘅位喺邊度，你係 focus 喺一個 particular 嘅行為啦，定係 focus 喺一個 generalize 咗嘅一個 rule 嗰度。佢仍然係 utilitarian 喎。我覺得必須要記住，即係佢唔係喔嗰條 rule 係跟唔跟傳統呀，合唔合法呀，唔係呢啲，佢仍然係 utilitarian， 因為佢仍然計一條 rule是不是 promote 最大的幸福，先要 adopt 那條路。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種好重要嘅變形去 deal with 頭先嗰啲 case。 同埋可以咁樣講，就係嗰個如果係行動效益主義呢，你就直接將嗰個效益原則，即係無論你個效益用咩方法計啦，喺呢度就直接應用喺你而家要決定做一個行動啦，或者有個行動做咗出嚟要評價佢啦，咁你直接將嗰個特定喺某個時空發生嘅行動呢，就用呢條原則去睇下計下佢。但係呢規則效益主義就係咩，一個行動啱啱咧就由個規則嚟決定嘅，所以咧即使有即係會可能出現個情況，就係根據嗰條規則咧喺呢度你應該做某樣嘢，譬如或者唔應該做某樣嘢啦，你唔應該無啦啦劏條無辜嘅人咁樣就攞佢啲器官可以救嗰五個人，咁呢個之所以係一個錯嘅行為，係因為嗰個規則係禁止你做呢樣嘢。但係可能真係你有個人會計完之後咧，發覺喂真係劏咗著數啲喎，咁 呢一次 係啊呢一次，但係我哋就唔係咁樣嚟決定嘅。咁點解都依然係效益主義嘅一個判斷呢，係因為條規則係用效益主義嚟評價嘅，咁樣 咁所以其實 rule utilitarian 我覺得一般嚟講都仲有另一個好處嘅，就係、是、efficiency 嘅問題。因為你諗下以往以前嗰種 act utilitarian 呢，咁你要逐次計嘛，好似 man 姐咁講，咁你諗下我做每一個行為我都要逐次計喎，咁要計咩 duration 啊 intensity 幾鬼煩啊，最後我有機會計錯㗎嘛，即係我唔係對個世界運作得咁了解噶嘛，咁所以會計錯，咁所以 rule utilitarian 有另一個好處，就係我哋唔使逐次計咯，好似 Roger 咁，我要知呢次做得啱唔啱，道唔道德，我唔使計噶，我睇下佢符合嗰啲 rule 就得噶啦，嗰啲 rule 就要計，咁甚至可能有啲 utilitarian 後屘會話嗰啲 rule 唔到你計添，佢啲自我家計好曬，就同你講啊 keep promise 啊，唔好講大話，唔好殺人，咁你作為一個普通人咧，你跟 就得噶啦， 跟就得噶啦，咁所以就好 efficient 咯，但係佢仍然都係 utilitarian 咯，因為嗰啲 rule 咧係要計嘅。只不過 act 唔使計咯，咁呢個係另一個 utilitarian 嘅好處啦，就係、是、除咗可以 deal with 嗰啲好 counterintuitive 嘅 case 之外，就係 efficiency 都係一個成日攞嚟提出嘅理由咯。 不過雖然咁樣聽落咧 ，utilitarian 好似有好多好處咁樣，但其實啲 act utilitarian 咧基本上都係即係好猛烈咁樣批評嘅、其中一個批評就係會覺得咧，其實佢哋係 worship 啊，即係話其實係盲目咁樣跟嗰啲巫師，即係盲目咁樣崇拜啲巫師啦。佢也舉一啲例子，譬如就係話，假設佢舉嗰個例子就係、是、你有個朋友，佢臨終將佢嘅遺產交俾你，咁啊佢冇親戚，乜人都冇噶啦，得翻你一個朋友嘅啫。咁佢臨終前靜靜地咁樣話俾你聽，佢要將佢嗰啲錢咧就交去某個慈善機構咁樣，咁啊惠及大眾。咁你後屘佢死咗啦，你接咗啲錢之後咧，咁如果你根據即係、就是、信守承諾呢條 rules 嘅話，咁應該跟佢嘅遺願啦，咁啊捐俾。即係慈善機構，但係你發現咧，原來個慈善機構要打税嘅。咁但係咧，你發現如果可以捐去醫院嘅話咧，某間醫院啦，係唔使打税，仲可以救到更多人嘅。咁喺呢度咧就會出現個衝突，係咩意思？一個 at utilitarian 就應該跟應該捐去醫院啦，係嘛？但如果一個 ur utilitarian 咧，就應該捐去慈善機構啦。咁喺呢度咧，嗰啲 at utilitarian 就話啦，一個理性嘅人，一個真係關心呢個世界上嘅人嘅福祉人。仲點會走去遵守嗰條規條呢？因為既然都冇人知道你逼咗個 promise， 咁甚至乎連話咩，即係有啲人會 argue 話咩，如果逼咗 promise 呢就會影響 人与人之间嘅诚信咁嗰啲嘢，都冇人知道，根本唔会影响到嘅。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啊，如果你仍然跟嗰啲 rules 嘅话咧，咁其实你系唔理性咯。 嗯。 咁于是乎嗰啲 rule utilitarian 可能再进一步再 reply 点样 reply 就话唔紧要，我哋可以 refine 嗰条 rule 嘅，就系咧信守承诺，除非咁样做咧可以能够达到更大嘅效益咁样。咁如果你不停咁 refine 或者，因为你可以想象啦，嗰啲 exceptional 嘅 case 好多噶嘛。今次系捐去医院啦，下次可能捐去某间大学， 嗯， 或者捐俾哲学有计倾咁样。咁， 嗯， 所以咧，所以 啱噶。 咁所以如果你加晒所有嘅 exceptional case 上去嘅时候咧，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啦，咁同我逐次计行动有咩分别啊？咁，嗯，所以一到咧到最后咧，嗰啲 adjudicator 就会话咧。喺呢个 case 啊，如果你不停咁样加 exceptional case 喺条 rule 后边嘅话咧，其实你就 collapse， 嗯， 即系话你根本就已经唔再系 rule utilitarian， 其实你真系变咗同我哋 adjudicatarian 冇分别。 所以一系就系你将呢个区分，即系行动同埋规则效益，仲要分得好清楚。不过咁嘅时候就好唔合理嘅，即系傻嘅咁样盲目跟随规则。咁你为咗救佢咧，就要令佢变得合理一啲。但系个方式到最后个结果就系令到根本就冇一样嘢叫做规则效益主义，因为全部都系逐次计。 因为全部都系逐次计，咁你确咧即系沦陷成为变翻做行动效益主 义。因为我估个张力系本来佢话啊咁样逼个 promise 就唔得啊嘛，即系如果你谂下全个社会嘅人都唔 keep promise， 唔跟 keep promise 呢个 rule 嘅话，全个社会嚟讲 ，in general 佢其实 长远嚟讲都 长远嚟讲唔好嘛。但系呢个 case 就系话俾你听，点解我要 care 长远嚟讲？我呢一次就好清楚，得我知啫嘛。我 big promise 唔会令到大家都跟嘅。 唯一知道嗰个都死咗啦，你个 friend 都死咗。 点解要 care 嗰啲嘢先？咁我点解唔系捐去医院咧？咁样，咁我估呢个就系佢哋内部之间嘅互相嗰个 argument 上面嘅攻击。 家族纠纷啊，呢啲叫做 系啊。所以我想喺，因为时间唔多啦，我哋就要开始讲啲外部攻击啦。即系无论你系边咗 version 嘅 utilitarian， 都一啲好 common 嘅 objection 嘅。咁我哋开始讨论下呢，這个。我哋第一个 objection 系交俾 Roger 睇先。咁大家谂啊，即系好多同效益主义有关嘅文章，有好多好得意嘅例子反例啊。通常都系啲人要批评效益主义，就举一啲，如果你根据效益主义做法，就会出现一啲好奇怪嘅嘢。一个 case 系，譬如你想象下，而家嚟睇欧洲国家杯啦，原本讲世界杯嘅例子，我哋睇欧洲国家杯，好精彩，去到总决赛啦，而家啊，咁突然间咧。即係直播單位咧，即係得好緊要嘅嗰個台啊，得佢拍嘅啫咁樣。突然間咧，啲電力出現問題，跟住燒咗啲嘢啦，咁樣燒咗 fuse， 咁跟住喂即刻救啦，大佬好緊張嘛，而家去到就嚟加時咁嗰啲，定係唔加咧？我哋都即係會唔會保時咧？我哋唔知，好關鍵嗰一刻啊！咁有一個跟住整曬所有嘢，啲器材都冇問題，但係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死啦！有條電線咧要剪鬼咗佢，唔夠長。咁啱咧喺直播室有個監製之下嘅職員咧，咁樣監製我哋唔喐嘅。咁監理之後嘅職員咧就喺度，佢又冇乜大作為嘅，其實就咁好啦。有個方法就係而家嗰兩條電線兩邊咧接唔埋點算咧？唔緊要，揾嗰個人咧一手拿住一個啦，假設咁樣啦，咁都係通一下電。不過咧就唔係通好多嘅，即係佢掂住就夠電㗎啦。我哋當係咁先啦，舉個例。咁跟住咧，佢但中間會係咁電到噏聲，好痛苦咁樣。 佢要揸足全場， 揸足全場，剩低嗰啲時間啦，所以保唔保時好關鍵啦呢個。咁跟住喺個電線，佢會痛嘅，但係咧，因為全世界因此就可以繼續睇啊，享受呢個歐洲國家杯決賽喎， 三四十億球迷， 三四十億球迷，咁佢哋嘅快樂，我哋都好同情呢個人咁樣嚇，但我哋都會好尊敬佢嘅。不過佢繼續要受呢個痛苦，因為根據效益原則咧，似乎應該犧牲自己啦，甚至應該自愿走埋去拿住嗰兩條電纜，如果唔係佢就好唔道德嘅。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好奇怪啦，呢個講法 係 啊。 咁我估呢個就係所謂嘅 aggregation 嗰個問題啦，就係、是、無論你係邊個 version 嘅考住，似乎你都係疊加嘅啲快樂啊、痛苦都係跟住再減埋去，咁似乎就可能好少好少嘅快樂，但係好多人享受到，加下加下咧就會 outweigh 到一啲我哋覺得好重要嘅一啲痛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幾常見會考住要面對嘅問題。咁我哋下一節討論一下究竟考住可以點樣回應呢啲問題呢？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計傾。咁我哋上一節 臨尾咧，波爵大聲咧就講咗一個關於歐國杯嘅例子啦，就嘗試嚟講，其實下一注咧成日會面對一個關於 aggregation 疊加呢樣嘢嘅一個反駁嘅。咁我可能頭先講得有啲急啦，即係或者個例子我自己聽嚇，咁、咪揸住咯， 應該起身嘅， 應該起身。 因為朱文啲直覺同正常人唔同， 睇波喎， 睇波好緊。 咁啊，我直覺有問題。 所以我用另一個例子，另一個再經典啲，即係學術討論上再經典嘅例子咧，就係、你想象一下我哋话一个人冇咗条命，可能佢嘅附加值系10000咁样，乱 set 一个数啦，冇所谓。跟住一个人头痛，佢嘅附加值即系佢嘅痛苦啦，系1咁样。咁所以就如果系咁样计嘅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如果有10001个人头痛嘅话，当一个钟啦，咁就可以 outweigh 一个人嘅性命。咁所以呢度就出现即系最典型嘅问题、就系即系话如果我有两个行动，一个咧就会令到一个人死。咁一個呢就會令到嗰個人唔使死，但係呢就會令到10000或者20000个人頭痛。咁應該揀邊個呢？咁我哋正常嘅講法就係、喂，就算有幾多人頭痛都好，我哋都唔應該犧牲嗰個人嘅人命囉。但係如果你純粹計數嘅話呢，喂，20000个人頭痛，咁就負20000喎、一個人死只係負10000咗喎，咁就應該兩害取其輕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最經典嘅例子咁樣。 我覺得可能觀眾會覺得嚇咁唔得10000咁少咯，即個問題都喺度啊！即我想講，你可能你飲你 set 噶嘛，因為即你覺得犧牲一個人或者一個人嘅死亡嘅負價值有幾多？可能10000唔夠嘅，咁咪 10000咯，100亿咯 ，即你始終有個數嘛，即係 utilitarian 嗰個核心就要 calculation 嘛。 但無論你嗰個數幾大，我都可以想象嗰邊有另一個更大嘅數嘛。 始終會有一個 outweigh 到嗰個生命。 即如果你話你死亡嘅負價值係1亿咁樣。咁我咪全地球50亿人头痛囉咁樣。咁我仍然係可以 outweigh 到你。 咁所以我哋就會為咗嗰50亿人唔好头痛呢，可能可以犧牲一個人嘅生命囉，甚至係道德添。 但係啲人會覺得咁樣係唔啱㗎嘛。但係去到呢度呢，我就開始有啲猶豫呀。如果真係有50亿个人头痛一個鐘同一個人嘅命，我會開始猶豫，我唔係話於是話咁就殺啦咁樣，我唔會咁爽快，但係我會開始猶豫囉。 但我自己嘅諗法係，即係因為 utilitarian 可能有一種回應，就係成日都會係 bite the bullet 咁樣啦，就係啊，就係要殺囉，即係我哋嘅直覺錯咗。但我覺得再諗深一層，咁樣講唔係冇佢嘅道理㗎，我覺得。因為我哋根本就想像唔到50億人冇頭痛嗰個量係有幾多啊，即係嗰個正價值，即係令到佢哋50億人唔頭痛。即係我哋就咁聽好似好難喎，50億人唔頭痛就 殺人。因為就係想像自己頭痛嘅舒緩㗎嘛。 其實諗下嗰啲核電廠爆炸嘅 case， 會有人入去犧牲，即係會有幾個技術人員入去犧牲 fix 咗部機，就係救返好多人嘅命。就係呢啲 case， 我哋已經會覺得好似會值得即係犧牲一兩個。 不過嗰個有啲唔同，嗰、那個嗰啲人自願㗎嘛。 係嘅，係。 但係如果你一定要擺頭痛呢個 case， 係我揀啊你啦，咁不如既然我為咗全地球50億嘅頭痛咁命啫，咁你。對唔住啦咁樣，咁你唔係自愿嘅話，你就會覺得唔道德嘛。 唔係，但你會覺得好似值得咁。 不過如果我哋都，其實如果 Man 姐你係一個 utilitarian 嘅話咧，你係應該覺得你殺 自己要犧牲嘅。 係啊， 即係我想講嘅 point 就係、是，即係我順住 Man 姐個 point， 即係 Man 姐講法就係其實直覺上都未必係咁，即係甚至我哋有啲 practice 或者咩都係因為呢個計算，因為 aggregation 我 outweigh 到某啲痛苦，我哋先做嗰個行為咯。而我嘅講法就係、是。其實只要你諗得 serious 啲，嗰個50亿人嘅頭痛有幾大量嘅話咧，加埋一齊，即係 aggregate 一齊有幾大量嘅時候，我覺得呢個未必係一個好大問題咯。對效益主義嚟講，即係佢喺計算上可能真係應該要為咗免於50亿人頭痛而犧牲一個人，真係道德噶咯。 但我有兩點想講、第一，我覺得呢、這個例子睇到一樣，即係效益主義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特性嘅。就係、是、其實對效益主義者嚟講，冇任何一個特定嘅一類行為係一定唔可以做或者一定需要做，因為即就算你分規則行動，到最後其實你都係就算個規則都可能要睇個別情況可以轉噶嘛，而到最後由於佢都係要計個整體嚟講，能唔能夠帶來最大嘅幸福效益咩都好啦，咁所以咧其實總你可以諗到一啲情況。係我哋覺得平常有啲嘢一定唔做得嘅，譬如殺一個無辜嘅人又好咩都好啦，你是但諗咯。我總可以設想一個情況，就係如果用呢個計法呢，係一個情況係可以 outweigh 佢嘅咁樣。咁所以呢個好得意一樣，我哋可以留意。相對可能一啲譬如義務論式嘅諗法，佢會 比較堅守，有某啲類型嘅行動係完全唔可以做嘅。 無論個世界社會點變，總之嗰樣嘢就係唔可以做，因為可能佢違反理性或者。 冇錯，咁呢個都好得意，我覺得，因為好似道德係有呢兩樣嘢都好似有啲 point 嘅，意思係有啲重要性啦，或者對道德，就係我哋覺得有啲如果係道德嘅要求咧，似乎佢係應該無論發生咩事，你都要遵守或者一定要做或者一定唔可以做噶嘛。但我哋又同時會覺得，但人個世界成日變噶嘛，情況嘅千差萬別，人又有好多時會搞錯嘢咁等等個各種限制咧，我哋又覺得道德應該留翻啲靈活性空間咁樣。咁喺某個意思之下，其實你可以話效益主義好靈活嘅，當然你另一個角度睇佢好 stubborn 啦，係咪？佢一定要計咁樣。但係調翻轉嚟講，就係冇咩一個行為係一定任何情況之下都唔可以做。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嗰個回應，譬如頭先有一啲就話咁。可能你計落條數，即係作為嗰個批評嘅反例咧，啲人即係通常舉出嚟就覺得嗱，冇理由喺嗰個情況都要嗰個人犧牲噶嘛，冇理由無啦殺咗嗰個人噶嘛。咁但係跟住嗰啲效益主義者如果要為自己嘅立場辯護咧，佢就話係要嘅喎，咁樣咪殺咯，咁樣冇辦法噶啦。或者其實都唔係好差啫，因為你計清楚啲係嘛，你平常冇咁樣諗啫，咁樣冇考慮清楚成件事。 不過通常咧就唔係咁嘅，通常係唔係你計清楚啲所以我哋應該繼續做，而係。通常你計清楚一啲咧，你哋覺得好違反直覺啲係咪咧？我都唔容許嘅，我都唔容許嘅。即係嗰啲你頭先講嗰啲，即係譬如話殺一個無辜人嗰啲咧，嗰啲效益主義通常就會話，其實如果你計清嗰條數咧，我哋都唔會殺嘅咁樣，除非一個好極端、好極端嘅 case。 唔係， 通常我哋咁樣講先嘅。 我講緊嗰個係即係就算係一個極端嘅 case 啊，咁因為總會想象到一個情況，譬如頭先咁咧，係應該殺，即係甚至應該唔係可以咁殺。咁但係通常我哋都會即係如果提出呢啲作為反例，即係反對考主嘅人咧，佢依然會覺得好不安嘅。咁、那個不安又未必完全係好唔理性嘅，因為可能頭先嗰個計法就係、是、喂你計下，即係十億、一百億咁樣啦，你計一個你齋計條數，咁你梗係照計佢犧牲冇乜所謂啦，就算佢唔自愿咁樣。咁但係問題有時候我哋考慮道德係咪淨係考慮呢個角度啦？即係咪考慮個整體去計曬究竟帶嚟嘅好處，無論你用咩方式去理解嗰個 utility， 係咪淨係考慮呢一方面啊？有啲人會覺得唔係，因為即使能夠帶嚟咁多好處，道德係咪淨係要我哋製造一個有最大嘅效益嘅世界呢？喺呢度因為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可能你違反咗某個人嘅權利啊，咁當然你可以拗好多嘢啦。跟住你要佢喺唔自愿嘅情況之下為咁多人犧牲佢嘅生命，點解佢需要做呢樣嘢呢等等，即係當然如果你已經接受咗效益主義，咁會需要咯。而家問題就係我用嚟質疑佢嘛。如果我唔係一個效益主義者，我覺得你無啦啦我冇做錯啲乜嘢，你要犧牲我條性命嚟救咁多人，咁可能喺呢度咧就唔係淨係話我自私咁簡單啦。似乎可能佢都可能有個 case 咁樣。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啦。就 所以頭先你即係 Roger 嘅講法係。即係好典型嗰啲，譬如 legal 咁嗰啲都會話係兩種唔同嘅道德觀咯。即係效益主義咧，就強調一個世界發生咗啲咩事，佢嘅目標就係令到呢個世界變得更好。 嗯， 但係義務論啦，佢就話我強調嘅係我個人做咗啲乜嘢，唔係個世界發生咗咩事或者變成點，而係我作為一個人啊，我做咗啲乜嘢，我應該做啲乜嘢。咁有兩個唔同嘅大 咧，所以效益主義永遠都係 forward looking 嘅咯，即係你永遠都係睇之後會發生咩。 其實頭先 Roger 嗰度講，好似話為我要為，即係我可能會無啦啦被逼要為咗世界上好多人嘅福祉犧牲呢個位，其實亦都係有人會拎嚟挑戰效益主義嘅 一 個 常見批評， 係咯，因為我哋一開始好似講到啊效益主義。啲人會誤以為效益主義係一個自私嘅 theory， 我哋講嗰下會發現其實佢係對你要求反而好高嘅，因為你諗下，當你計到由做一個行為可以俾多，即係令到啲世界多啲福祉，我哋就應該去做。咁變咗你諗下，你日常生活其實你應該捐錢咯。你諗下你可能平時會有一啲錢，你可以拎嚟做你自己鍾意嘅嘢，買部 Switch 去玩啊， 都未必 打機啊咁樣。但係你諗下。你其實嗰啲錢好似啲電視廣告一定話啊，你一日七蚊就已經可以救到唔知幾多個小朋友呢啲。咁似乎對於效益主義嚟講，佢會要求你應該捐錢囉，或者你應該食菜囉，因為可以令好多動物唔痛苦嘛。 而且你可以減肥，對你自己有好處。 突然間加長主義，效益主義唔會咁嘅，應該即係 man 姐個 point 係 demandingness 嘅問題囉。即係效益主義真係好 demanding， 即係甚至而家我哋拍嘢都唔得㗎。即係我哋知道，我哋而家可能做義工啊 ，let's say 或者做其他更加慈善。 我哋而家即係接近義工嘅，都未真係義工。 即係會更加幸福啊嘛、那個世界。咁點解我哋仲喺度坐喺度傾呢啲咁嘅嘢咧？ 甚至效益主義者調翻轉對佢嚟講，佢寫哲學書都未必過，即係可能 Bentham 嗰啲咁勁，就因為佢本書之後帶嚟好多幸福啦，社會 哲學書係產生多啲痛苦。 但係一般研究效益主義嘅學者咁樣，你出篇 paper 咁辛苦，其實你攞嗰啲時間做其他嘢係更加道德過。根據效益主義， 我諗起一個例子啊，就係咧之前咧即係啲舊嘅訪問咧話，以前譬如即係猶太納粹集中營嘅時候咧。咁有啲人呢可以好叻整假護照嘅。咁於是佢就不停咁整啲假護照呢嚟到俾嗰啲猶太人可以走佬、OK, 離開離開德國或者 whatever, 離開某啲國家。咁嗰個人呢佢曾經試過連續幾日不眠不休咁樣做。佢嘅講法係咁樣。佢話你想咗下我一個鐘可以整30本，即係可以救到30條人命。即係話如果我走去瞓覺嘅話呢就有30個人為我而死。所以結果佢就幾日幾夜都冇瞓覺。即系如果一个效益主义者就会觉得，你咁样做先啱咯，你去瞓觉反而唔啱咯，可能你都要瞓翻两个钟嘅，因为 你要 维持翻你继续 效率噶嘛， 维持效率噶嘛，因为如果唔瞓觉你会死，死咗又冇人整个护照噶嘛， 佢都话唔使捐晒嘅，但系你要捐到差唔多同嗰啲人， 但系可能你只能够瞓3个钟咯，每日，其余时间就不停咁喺度做护照咯。 咁效益主义者系咪真系咁样咧？或者佢会点样回应呢个要求太高嘅问题咧？ 通常譬如 Peter Singer 嘅讲法就系、是，即系捐钱嗰个讲法就系、是，因为而家冇咩人捐啊嘛，得你捐啊嘛，咁你梗系倾家荡产都唔够啦。但系如果我哋每个人都捐，佢嘅曾经嘅讲法系，譬如富裕国家每个人都捐5% 嘅话咧，咁基本上地球上绝大部分贫穷国家嘅饥荒问题咧都可以解决。即系话，如果我哋全部人一齐做效益主义嘅话咧，那个 demanding 嘅程度咧，其实系可以降低嘅。而家我哋覺得佢咁 demanding 咧，係因為呢個世界好多人等緊我救，但係冇乜人做，於是乎我就要傾家蕩產咁去做。 同埋一樣嘢就係嗰個究竟係咪要求太高，係咪 demanding 咧？視乎你嘅道德觀嘛。你個人對嗰水平好低嘅，對自己要求啊，我淨係過富裕嘅生活。 買支旗都 哇，你買支旗咁過分嘅咁樣係咪我咪唔使 苦啊， 係咯，好辛苦噶嘛咁樣。咁所以 Singer 有個講法就係話，你改變咗大家嘅道德觀咧，其實就冇覺得咁 demanding 嘅，咁你冇咁痛苦。 所以講到尾就係只要越多人接受效益主義，成為一個效益主義者，這個問題就好似會 dissolve 咗， 相對地減輕啦，至少。 咁所以我哋繼續照節目應該都係 OK 噶嘛，道德噶嘛， 都 OK。 好啦，呢集差唔多，我哋下次繼續傾哲學其他議題。Thank you.